捉赛场瞬间，回味体坛经典，用声音记录体育，用体育震撼人心，体坛传记文学。 各位听众大家好，欢迎收听今天的体坛传记文学，我是夏萌。在今天的节目当中，我们将为您播出由梁岩为您演播的中国女排。 现在由八号防线的后卫郑亮良好得分。 1981年日本大阪，袁伟民率领中国女排首夺世界冠军，由此开启了五连冠的传奇。 想到他们这几年来啊，流了很多汗，花了很多代价，这是辛勤劳动的结果。 2003年，陈忠和带领低潮中的中国女排走出困境，重夺世界冠军，中国女排再登巅峰。 女排精神这一方面，我觉得是祖国之上无私的奉献，再一个就是团队精神。 2019年世界杯，中国女排以11战全胜的骄人战绩，第10次捧起了世界冠军的奖杯，郎平泪洒赛场。 其实挺难的，其实也是一点点平衡。 三代女排人奋斗40年，终成十冠王，顽强拼搏，永不言败。女排精神是他们最大的精神动力。中国女排，一种精神的成长史。作者孔宁，演播梁岩。 1980年生于大连的杨浩，是陈忠和时代中国女排的绝对主力，号称中国制铁。强攻不强，多年来一直困扰着中国女排，因此杨浩一出现就让人们眼前一亮。虽然1.82米的身高不是很高，但是他弹跳很好，身体素质出众，作风顽强，腰腹肌力量大，扣杀平冲力大，速度迅雷不及掩耳，扣杀凶狠快捷，酷似男排球员。2001年，杨浩刚在国家队亮相，就被人们称作郎平第二。毫无疑问，杨浩是那一年最出名的中国女排队员。在2001年世界女排大奖赛、瑞士女排精英赛、亚洲锦标赛和大冠军杯赛中，杨浩一步一个脚印地进步着，大家是有目共睹的。他在关键时刻的大力扣杀，总能成为击败对手的杀手锏。2001年底，在日本举行的大冠军杯赛中，杨浩的大力扣杀和攻击性发球，让日本媒体惊呼为中国制铁，中国之铁锤。当时杨浩可以说是风靡全日本，他的照片和有关他的文章频频出现在各大媒体上。他们的评价是，我们没有想到沉寂多年的中国女排怎么会突然出现这样一位铁榔头，他的扣杀就像当年郎平一样撼人心魄，不久他将会震动世界排坛。取自最后一个浩字的谐音，大伙儿都管杨浩叫浩子。刚出道就引起众人的关注，的确出乎杨浩本人的预料。杨浩表示，我还很年轻，后面还有许多机会等着我，现在只是一个开始，我的目标可远大了，今后要成为世界最佳扣球手、最佳得分手、最有价值球员等，实在是太多了。我最喜欢的球员就是郎平，我要像他一样成为世界上最具威力的主攻手。其实杨浩刚入国家队的时候没少流泪，不是因为训练过于艰苦，而是因为总达不到陈忠和的要求。 陈忠和也把杨浩当作重点队员培养，给他开小灶。杨浩有的时候达不到训练要求，陈忠和就不断地处罚他，把他累得半死。比如教练让他连扣十个好球，只要有一个没扣好就再加一个。杨浩想让教练高抬贵手，但是陈忠和脸上始终那样严肃，完不成任务就别想吃饭。可是当杨浩完成了任务，却已经累得没力气吃饭了。当时的杨浩技术还很粗糙，但是即便如此，他硬朗的作风和犀利的攻击力让广大球迷为之一振。因为杨浩还年轻，陈忠和还有时间。杨浩当时很崇拜上海队的刘振佳。杨浩说，他原来是国青队队员，球打得很好，我把他当了很久的偶像呢。我一看到比我打球好的球员，就想去找人家签名留念。真没想到自己有一天竟然能够当上国手。因为是独生女，杨浩的家教很严。小时候由于像男孩子一样贪玩，杨浩几乎每个月都要挨母亲的打。在母亲的严厉管教下，杨浩开始学习画画和弹钢琴。因为杨浩的妈妈觉得女孩子应该安静一些。就是杨浩扣球的这双大手竟然能够弹出优美的钢琴曲《天鹅湖》，这就是内秀的号子。小时候因为长着一双纤细修长的手，妈妈非逼着他去学钢琴。八岁的时候，好动的杨浩实在是不愿意在椅子上一坐就是几个小时，于是提出不想学钢琴了。杨浩的妈妈曾经是广州部队女排的主攻手，因此把杨浩送到体校去练排球。本来只是想为了教训一下杨浩，让他尝尝吃苦的滋味，但是没有想到杨浩还真的爱上了排球。千万别认为浩子是一个很男子化的女孩，其实杨浩是一个很讲究品味的姑娘，在穿衣打扮上很懂得各种颜色的搭配。杨浩也很孝顺，除了自己的零用钱以外，把剩余的钱都交给母亲。他很懂事，对父母和教练很尊敬。当然杨浩的个性很强，当遇到不公平的事情，他会直接发表自己的观点。杨浩对新奇的东西特感兴趣，买了一个笔记本电脑，他就没完没了的摆弄。看到我有一个数码相机，他也买了一台。他说也不是要拍什么东西，就是觉得这很先进，很好玩。然后他就问了我很多关于数码相机的问题。对此不是很懂的我，总是被他问住。他就笑着说，看，不懂了吧。嘎吱嘎吱，杨浩的房间里经常会传出这样的声音。我要是想吃什么零食，就会去浩子的房间，因为在那里总能找到好吃的。浩子经常是一边吃着零食，一边调皮地跟大家讲笑话。其实浩子很有心计，他对全国几名实力不错的主攻手的特点都了如指掌，并且对自己的弱点也是一清二楚。要问中国女排谁胆子最小，恰恰是主攻手杨浩。陈忠和笑着说，杨浩胆子最小了，别看大家管他叫耗子，要是见到真耗子他早就吓跑了。人们还以为2001年最红的耗子在2002年德国世界锦标赛中将大放异彩呢，没想到耗子却在2002年陷入了低谷，找不到自己的位置了。 作为一名主攻手，杨浩打球悟性好，爱动脑子。相比在辽宁队，杨浩在国家队更加如鱼得水。在实力不足的队员们的协同作战下，杨浩成长得非常迅速，比赛的应变能力有了一次次飞跃。队友这样评价杨浩：耗子扣球弧度低，速度快，角度刁，平冲力大，打球有一种韧劲儿。但是在2002年，耗子哑火了。从年初开始，杨浩好像失去了往常的冲劲儿，打球犹犹豫豫，被对手拦死一次之后就更没谱了，导致全队陷入被动。本来张静的状态就一般，杨浩在哑火，一个失去了火炮的中国女排，在2002年磕磕绊绊，好像真成了胆小的耗子。杨浩像是害怕对手拦网，总是故意躲避，进攻的力量下降。在这种情况下，二传手冯坤的压力增大，他不敢再传杨浩，而是过于的依赖副攻。但是当时中国队的副攻也还不是万无一失。2002年世界锦标赛上，杨浩的表现极为糟糕，基本上什么都没打出来。因此耗子扛负着巨大的心理压力，很想打好，但就是打不好。陈忠和说，有人说要是不行就把杨浩换掉吧，但是我相信自己的眼睛，我的眼睛还算尖。我在2001年选择队员的时候，杨浩是其中之一。虽然他遇到了困难，但是我会给他充分调整的时间，因为我们的目标是2004年雅典奥运会。经过一年的调整和磨练，杨浩的状态在2003年开始回归。是什么使杨浩重新振作的呢？是陈忠和帮助杨浩找到了症结所在。陈忠和多次找到杨浩谈心，给他解决心理问题。他曾经对杨浩说：“就是因为你太想打好了，什么事情都要有一个度，一个太字影响了心态，想过了头，你还会这样平静面对自己和对手吗？不要因为大家表扬你，你就找不到自己的位置了。你看，你没有突出的身材，只能从技术上去想办法，否则就没出路啊。你2001年很出名，就觉得自己应该是那个高水平的选手啦，自己就应该打得好，别人就应该拦不住你啦。你对自己的要求过于高了，还没有摆正自己的位置，所以使自己陷入了低谷。陈忠和的一席话触动到了杨浩的灵魂深处，也抓住了问题的要害。世界上哪个主攻手没被拦死过？郎平、海曼、路易斯不也经常被对手封死进攻吗？关键是他们不为所动，依然稳定地发挥出自己的水平，这才是世界级的主攻。不要管别人怎么看你，要耐心地找对手的破绽，用脑子打球，要在技术上创新，摆平自己的心态。在不懈的努力下，你肯定会成功，你相信我的话。陈忠和感人的话语让耗子哭了。从那以后，耗子如释重负，一个活泼可爱的耗子又回来了。 2003年所有的国际比赛，杨浩的状态明显回升，尤其是在世界杯赛中，身材不高的杨浩进攻手法和线路变化增多了，一架空中移动的战斗机出现在人们面前。四号位不行，就打二号位，还不行就打后排进攻，要是还不行就打三号半位置，只要有队友的默契配合，杨浩在任何位置都能下球。在难度极大的调整攻和乱球的时候，杨浩的自信心极强，成功率非常高，而且杨浩学会了控制进攻的力量，弄得对手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发力，也不知道打向哪里，也许是斜线，也许是直线。杨浩活了，也让中国女排活力再现。杨浩说，通过低谷的锻炼，我的心态更加平和，在被对手拦死我的进攻之后，我不再犹豫，而是重新再来。另外，根据自身条件，我在扣杀上有了变化，这次世界杯我非常兴奋。一般情况下，主攻手的防守和一传会相对比较弱，杨浩也不例外。他在2001年刚进队的时候几乎没有防守，到了2004年奥运会女排决赛决胜局最后一球的反击的时候，浩子居然不可思议地救起了球，奠定了全队取得胜利的基础。这就是技术全面的杨浩，中国女排当时的第一主攻。圈内人都说刘亚男打球很鬼，扣球的线路多变，拦网出色，发球有特点，防守到位，是一位不可多得的优秀副攻手。聪颖细腻的刘亚男也因此被队友称为妙手剑客。可不为人知的是，这个剑客是混进排球队的。刘亚男的父母刚开始是让他学习打羽毛球，后来刘亚男自己提出想打排球，因为他喜欢打灵巧的战术。刘亚男走上排球道路其实并不是很顺利，刚进队的时候身高达不到省队挑选队员的要求，他就在量身高的时候偷偷地翘了一下脚尖，就这样混进了辽宁队。刚进辽宁队的时候，刘亚男打二传手的位置，由于和教练要求的差距比较远，后来又改打接应二传位置，最后他自己还是觉得副攻手更适合自己。在辽宁队处于低谷的时候，刘亚男和队友一起经受了考验，这之后刘亚男通过自己的努力牢牢地占据了国家队主力副攻的位置。他说，挫折最能磨练人的意志，逆境让人懂得如何去思考，既然打球就要打出个名堂，否则就别干这一行。刘亚男说话就是这样直，不过和别人不同的是，他很细腻。刘亚男打球并不是很猛，但是四两拨千斤，这个特点他能发挥的是淋漓尽致。看刘亚男打球会有一种享受的感觉，因为他很喜欢动脑子，线路多变，背飞和背快总是迅速灵巧，让人看得过瘾。冯坤习惯叫刘亚男美女，因为刘亚男是中国女排身材结构最好的，很适合当模特。刘亚男也毫不掩饰地说，我的确很喜欢自己设计服装，要不是打排球我就当模特了，因为我很臭美，最喜欢穿旗袍和晚礼服，朋友们都说我不当模特真是可惜了。我是大连人， 大连是一个非常注重时装的城市，所以我总能买到适合我的服装。你别说，皮肤白嫩的刘亚楠在场上还真显眼，漂亮的服装和她的肤色还有高挑的身材很相配。刘亚楠还学习服装设计，研究线条如何搭配，色彩如何调和。聊起时装，刘亚楠滔滔不绝。其实刘亚楠是女排姑娘中最爱哭的，因为她感情细腻，容易被感动。就连看电视剧，她都会因为剧中人物悲惨的命运而流下眼泪。国家队训练十分艰苦，刘亚楠自然也是没少哭。说实话，2001年新女排刚组建的时候，刘亚楠是表现最稳定、最出色的一位。人家都说，发现了刘亚楠是陈忠和2001年的一大收获。不过2002年，刘亚楠几乎要崩溃了，他的肩伤越发严重，联赛也处于困境。因为国家队竞争十分激烈，刘亚楠很怕失去主力位置，更别说当年还有世界锦标赛要打。严重的伤情使他心理压力增大，害怕陈忠和不要他了，也不敢跟别人过多的说起这事儿。就在刘亚楠犹豫是不是要退役的时候，得知这件事的陈忠和给刘亚楠打来电话，询问了他的最新情况之后，陈忠和说，伤病是一名运动员经常遇到的事情，我就说一句话，你只要不放弃你自己，我绝不会放弃你。听到这句话，刘亚楠哭了。谢谢陈指导。通过积极的治疗，刘亚楠重返赛场，重新回到国家队，出征2002年世界锦标赛。2003年世界杯和日本队最后一战，正是刘亚楠接冯坤的传球完成最后一击，让中国女排3-0击败日本队，以11连胜的战绩夺取世界冠军。 好的，以上就是今天体坛传记文学为您带来的中国女排。明天的体坛传记文学将继续为您讲述，也欢迎大家继续选择收听北京体育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。 踏着冰冷的雪，迎着刺骨的风，心与心在冰雪里相逢，热血在心中，有意彼此珍重，雪花般无飞越巅峰， 敞开火热的心，追着不变的梦，爱与爱在冰火里冲碰，美好在手中，精彩激情互动， 刷新希望跨越彩虹， 小白兔，来来来，送你颗小药丸，吃完可有精神了。 这样的这样的这样的都是毒品，千万不能碰啊。 哼，妈妈说过这是毒品，不能碰。 那尝尝这个饮料吧，这可是新款哦。 这个妈妈好像没说过。 还